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中我们要一起来关注近日刷爆中国朋友圈的一条新闻，是说美国加州法院呢已经裁定星巴克等大型的咖啡销售企业要贴上有关咖啡致癌的警示标志。加上各类媒体连番累牍的报道，您可能会想，这以后生意可怎么做呢？今天节目中我们就要连线在洛杉矶的美食评论员郑杰，听听他的观察。然后我们还要去日本，眼下樱花正在盛开，来感受日本庞大的樱花经济。好了，欢迎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最近你的朋友圈有没有被这样一条新闻刷屏呢？咖啡可能致癌，加州法院下令星巴克等贴上致癌警示。相信有很多朋友都关注了这条新闻。一时间关于咖啡致癌的种种说法呢甚嚣尘上，有人就笑称啊，过去手拿一杯咖啡在街头走呢是时尚，而今是告诉路人我在慢性自杀。当然了，这里面戏谑的成分就更多了。事件的起因呢，是一个美国的非营利组织连续8年来在起诉咖啡企业，当中也包括了星巴克等。该组织认为呢，这些公司违反了加州的相关条例，没有警示消费者咖啡产品中可能含有致癌的化学物，因为咖啡豆在烘烤的过程中会产生一种化学物质丙烯酰胺。这条新闻确实存在，不过在这个自媒体的时代呢，经过了各种各样的公号、微博、微信等等的翻炒之后呢，相关的一些夸大其词的文章却在网络上广泛的传播起来。对于加州的很多民众来说呢，早起的第一杯饮料就是咖啡，日常生活已和咖啡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像这样一种警示标志，对于人们喝咖啡会有什么影响呢？美国消费者对这样一条新闻，他们的反应又如何呢？下面我们就连线南加州美食媒体评论员、洛杉矶1300电台的主播郑杰先生，来听听他的介绍和观察。 我在南加州大学做了一个演讲，那么早晨去会场的时候呢，买了一杯星巴克咖啡，那么下午在演讲前啊，我又给嘉宾们每个人买了一杯星巴克咖啡，那么嘉宾们都是华人哈，他们好像也没有在问，哎呦，听说这个星巴克咖啡致癌呀，我不敢喝啊，我不要喝啊，这样一种观点和态度，那么大家呢也都很快就喝光了。在美国或者说是在洛杉矶啊，星巴克的门店是非常之多的哈，是比北京、上海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多得多。在洛杉矶城市的各个角落里都会有星巴克咖啡的直营店，而且呢，星巴克还和 Target、 Vons 之类的大型的超市合作，在超市里啊开设了很多星巴克咖啡站。而且呢，在美国的学校里啊，像大学、高中还有一些技术学校等等，星巴克咖啡店呢也是随处可见的。刚才还特地的去了一趟帕萨迪纳附近的星巴克咖啡店，第一啊，我发现这个消费的人数并没有减少，第二呢，我确实在这个领取咖啡的地方见到了一个官方的标识，它是黑底白字，这个小黑板上写着 The Safe Drinking Water and Toxic Enforcement Act of 1986，这个呢是加州的65号法令，是在1986年就颁布了。主要的内容呢是列举了几种可能致癌的物质哈，要求呢销售咖啡的商家们，如果出售任何一种含有丙烯酰胺的化合物的时候，就要贴出致癌风险的公告。我觉得这个 notice 啊，这个公告啊，就类似于一个小提醒一样的。像我们在麦当劳、在肯德基买热饮的时候啊，杯口就会有写着小心烫嘴，或者呢是在香烟的外壳上有写着吸烟可能致癌、珍爱生命、谨慎吸烟这样的一种提醒，是一样的情况。 我个人觉得呀，这个是某些媒体为了吸引受众的眼球过分解读了，甚至呢是有意的对这条新闻进行舆论引导。我上网搜索了一下自媒体的网络哈，尤其是咱们国内的自媒体，有关这条新闻的标题呢都是蛮耸人听闻的，像这个星巴克最大的丑闻曝光，星巴克隐瞒了多年的黑幕终于被揭露了，星巴克马上就要完蛋了等等。那么我也特地上网了解了一下情况哈，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有毒物质啊，叫丙烯酰胺呢，其实呢并不稀罕的，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吃它，这样的化学元素啊是在食品高温加热的时候它自己会产生的，尤其是油炸的爆炒的食品里都会有，像我们中国人喜欢的这个炝炒圆白菜啊，炸油条啊，炸红薯啊等等都会有。而且其实到目前为止啊，也并没有证据说明每天吃少量的丙烯酰胺会致癌。我个人呢其实还是特别喜欢喝咖啡的哈，我每天还是会适量的去喝咖啡啊，冰咖啡呀，热咖啡呀，我都喜欢喝，也不一定非得是星巴克了，自己在家手工研磨的咖啡味道也是很好的。但是记住我哈，什么东西都是一样，喝的时候呢要适量。 好，感谢郑杰给我们发来的这样一个观察和报道。其实呢，美国的消费者看来对这个新闻是非常的淡定啊。毕竟呢，我们每天都被营养学家们来提示，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这个要多吃，那个要少吃啊，有些无所适从了。人们并没有打算呢，因为这条新闻而改变自己过去的生活方式。下面我们也来听听加州的消费者们怎么说。您会发现呢，他们多数人的确是平静的接受，而且对于各类的食品警示呢也是司空见惯。那么还有人说，也许咖啡跟红酒一样，总是有利有弊。还有人觉得到处都是这样一种警示标志，是不是有点污染视线呢？好，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评价。 I think it really doesn't matter. Why? Because they haveCancer products on cigarettes and people are still smoking. Everything around you can cause cancer. We have cell phones all day long that causes radiation. So I don't think it's really going to help. And people need to just live life and stop worrying about little stuff all the time. No, I'm pretty okay. I mean, we've been drinking coffee for hundreds of years. So if people are going to die, they're going to die anyway. I'm just going to enjoy my life and drink my coffee. So you won't change your habit? I won't change my habit at all. Yeah. I think, yeah, it might make me think more aboutWhat's, you know, why is it causing cancer? But yeah, but I love coffee, so I think it would be tough to give it up. I think, you know, if I saw that, it would make me think twice. Well, everything comes with some kind of warning now these days. I always thought coffee had beneficial properties to it, much like wine does. So I'm a little bit confused and I'm waiting for the experts to come out and not just the talking heads. I think it would be visual pollution to have that many labels all over the place, and that would create some other form of discomfort. I think that people should be educated about what can give and not give cancer, but I think our visual environment should stay pretty and good looking, you know.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眼下正值春暖花开的时候，在北京呢也有很多公园的各种鲜花竞相开放，形成了一股观花的热潮。尤其是到了周末或是休假的时候呢，这些有着大型花展的公园旁边更是道路拥堵。经过各种媒体的大力宣传，在北京呢也形成了一股观花的热潮。而说起观花的习俗，不得不提日本的樱花季。眼下呢，正是日本全国各地樱花竞相开放的时候。因为樱花树种得十分的密集，每到这个时候呢，在一些公园呐，或者是一些街道，抬头望去呢，是连成一片的樱花树，十分的壮观，感觉天空呢都被樱花给盖住了。在日本也催生了规模宏大的樱花经济。那过去呢，樱花经济可能更多的是为日本人所贡献。而随着日本旅游业的不断国际化，现在这些年日本的观花季节呢也有大量的海外游客了。好，我们就走进日本东京。 现在我手上拿着的这个啊，就是日本今年公布的全国各地开花的一个时间表。那可以看到呢，从南到北的时间差大概在2到3个月之间。那今年呢，东京地区的开花时间呢，也是比往年整整早了9天左右。这让不少已经定下了赏樱计划的游客啊，有一些措手不及，特别是大量的外国游客。那因此呢，在樱花盛开的季节啊，预定一间交通便利、距离赏樱名胜近的酒店呢，也成为了一个不小的挑战。 毕竟这时候是樱花季节，人也比较多，订机票也比较难订，我们都提早了1年时间才能订到酒店跟机票。 因为那么多人来，然后我们订到都真的挺幸运的，虽然说不是特别理想，但是我们也是觉得还行。 记者随后走访了一家位于东京赏樱圣地上野公园附近的大型酒店，从酒店到公园步行只要5分钟，酒店10楼以上的客房还可以眺望到公园内1200多棵樱花树，因此受到不少外国游客的青睐。虽然樱花季期间双人标间一晚的价格达到了16000日元左右，约合人民币1000元，但早在今年年初，酒店的245间客房就已经被预定一空。因为一般樱花盛开之后的最佳观赏期只有几天，在此期间，东京的酒店价格也都比往常上涨了2到3成不等。去年3、4月赴日游客数量同比涨幅分别为9.8%和23.9%，今年有望再创新高。这也使得酒店等住宿设施的接待进一步吃紧，加之今年6月日本即将实施的民宿新法规定，导致许多日本民宿网站上不符合要求的民宿设施被大量下架，这也加剧了日本在旅游旺季一房难求的局面。 赏樱热潮也带动了日本相关产品的销售，那么有哪些产品呢？听过之后你一定会赞赏日本商家真是脑洞大开，围绕着樱花做出了这么多创意。 在日式赏樱过程中，使用时令蔬菜与肉类制成的赏花便当以及赏花时饮用的酒类商品是不可缺少的。今年一些便当制造厂家将塑料的便当盒换成了更具日式特色的竹盒或漆盒，吸引消费者。在酒类商品方面，除啤酒、清酒外，今年日本本土酒厂还推出了一款以樱花为主题元素的威士忌，虽然每瓶700毫升售价超过3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770元，但依然受到赏樱客们的追捧。除餐饮类商品外，这家日本大型百货商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赏樱季融合了观赏性和实用性于一身的樱花主题日用品同样受到青睐，其中原材料中加入樱花花瓣的香皂、精油、香水等充满季节感的日用品销量大增。此外，采用名为草木染印染工艺制成的樱花毛巾、樱花手帕以其精细的纹路与柔软适中的手感而受到外国游客欢迎。 雑貨関係ではですね、インテリアの方で 1.5 倍ぐらいの売り上げを目指し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由于樱花的极客效应明显，各行业纷纷在商品与服务中植入樱花元素，带动与樱花相关联的产业链条不断拓展。据相关估算，目前已形成了一个规模达到60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54亿元的巨大市场。有分析指出，随着访日外国游客人数屡创新高，这一规模还将进一步扩大。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韩国政府在2017年7月就做出了决定，从今年开始呢，要把全国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7530韩元，大约合45元人民币。这是韩国11年以来最大的一个工资的涨幅。不过，这个提议在宣布之后呢，却遭遇了韩国众多中小企业的强烈抗议。他们认为呢，现在企业负担已经很重了，继续上调工资呢，会导致企业盈利增加，那么呢，会拖累韩国的经济活力。韩国总统文在寅近日表示，这个政策从2018年已经开始运行了，